永没有疑问和慰味，如知道沉默而下降乃是雨的生命，如风像落竹串冷又扑艳歌声，如不会逃避和后退，接受所有路程，悠悠像诗却奔放，飘飘雨的心窝似坚强，长路中崎岖亦去闯，我能遇像雨虽仿似悠悠的诗，都跟你去逛每一方，同步和同凝望，我能遇像雨亦这般亲身交出我痴，如途上被分散，隔着我有海与山，我都会流浪寻觅你，我像雨点千万，如风像落竹串冷又扑太多个弯，我不会逃避和后退，爱绝不畏惧难，悠悠像诗却奔放，飘飘雨的心窝似坚强，长路纵崎岖亦去闯，我能遇像雨虽仿似悠悠的诗，都跟你去跨每一方，同步和同凝望，我能遇像雨地球穷尽处亦这般亲身交出我痴，悠悠像诗却奔放，飘飘雨的心窝似坚强，长路纵崎岖亦去闯，我能遇像雨虽仿似悠悠的诗，跟你去跨每一方，同步和同凝望，我能遇像雨地球穷尽处亦这般亲身交出我痴。